和气球， 听好听的音乐，关心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中午，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欢迎继续收听安琪球，就是在后半点钟继续来宣布一些日本的动摇，同时我们来说习俗、习俗这个东西，顺便来了解习俗、习俗有什么更加现代化和国际性的吃法。 いつの日にか帰ろう。 色素、激素，伫咧台湾有真侪人介意这款香气迷人的绿色叶子，看起来那油草，食起来有一挂薄荷、甲罗勒香料，啊，佮茴香的混合体。色素、紫苏，一个叫做 beef steak plant， 伫咧英文来底是牛排植物，伊是锯齿状叶子，真优雅的摆在日本料理的 sushi、sashimi 佮天ぷら边啊。即马伫咧美国有较较现代化、佮国际性的表达。伫咧过去的时阵，西方人伊敢若看到色素，这是食 sashimi 的时阵边啊绿色的装饰品，看起来真熟悉，啊，毋过袂佫去佮加看几摆啊，佮色素留在盘啊，嘛袂去佮伊食。在美国，美国旧金山附近现在很多餐厅哦，把绿色紫苏做成了新的料理，变成明星商品，不只是咸的主食，还有甜品，也有很实验性的料理，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仲良し小道はどこの道いつも学校へ見よちゃんとランドセルしょって元気よくお歌を歌って通う道仲良し小道は嬉しいないつも隣のみよちゃんがニコニコ遊びにかけてくるなんなんなんの花におみじなかよしこみちの 色素、紫苏这种东方的物件，来到西方变成西方人的明星食品，是安那做？咱先来讲几出来听看卖。冰岛沙拉，一般的沙拉，但上面撒满了切碎的紫苏，还可加上一些细条状的萝卜，可以把这些材料漂浮在带有一点点柳橙味道的烹煮这款酱汁馆店。啊，够另外一出是安呢，用鸡酥包着沙丁鱼片，啊，够培根，然后米粉给炸出来，这款啊就是甜不辣嘞，其实不是，这是鸡酥沙丁鱼培根。啊，够一出是安呢，够较简单，只是剁一大片的紫苏上头呢，放上蛤蜊意大利面，风味的变成不一样啊。甜点呢，有一间伫咧旧金山的餐厅也是安尼做的哦，甲紫苏甲冰块放在果汁机里面一起打，再去甲珍珠奶茶一起摇一摇，这就变成绿色漂浮的珍珠奶茶。其实拢真简单，咱家己做买晒嘞。 島の鐘、聞く気がもう。 寻机边个听众朋友敢有介意色素、紫苏这个物件？紫苏有三款的颜色，一般咱看到拢是深绿色，还有紫红色。另外有一种混合体呢，是正面是绿色，背面是紫色的紫苏。绿色的紫苏是餐厅跟日本的超级市场当中上常看到的品种，平均的价格在美国那边是一片叶子就要三块台币。通常伫咧春天天气暖和的时阵，大约是四月的时阵，甲紫苏种下去。秋天快结束，春季末的时阵呢，紫苏就会长出来了。这里珍贵紫苏是要按哪保存呢？一片三块要好好的保存哦。咱等一下再来继续讲。珍贵的紫苏保存的方法是有一寡无同款，毋是讲凊彩等伫咧涂骹，也是讲放伫咧冰箱就好。就是因为爸爸遐学来的方法，甲我伫咧找看到的方法是不谋而合，所以应该是正确分享给大家听。咱摕到一个手掌般大小、像纸同款薄的紫苏，等来厝内底的时阵，上好的方法就是较紧的用冷水甲这叶啊洗好清气，然后咧甲水嗅嗅掉。那这种清洁的干净厨房纸巾擦干，把多余的水分压掉，然后一叠一叠的把压干的紫苏，让用干的纸巾做分隔，可能一张纸管店的放两三片叶啊，那就好啊。然后做分隔一叠一叠，然后再压一压，最后放在大的塑胶袋里头，放在冰箱冰起来。安尼紫苏就较不容易变色。上好的是三天之内把紫苏用掉，安尼是上新鲜。

在这里用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几个享受食宿的方法跟点子，就是要讲的是自己对料理很含慢，不过很爱看食谱，食宿的这些制作的方式呢很简单，效果也很好。我们继续来讲几个，放几片的紫苏跟美浓瓜在的果汁机，跟一边的人可以加一些冰块，我们加加的拿像外面的买果泥果汁，那个紫苏撕成小片，加在的沙拉馆店，紫色跟绿色的紫苏就可以创造一些色彩效果，这也是不需要花太多的功夫。煮好的白米饭热腾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撒下一些我们都有以为紫苏屑，做好一壶柠檬茶，我们放几片绿色的紫苏蕊里面，风味更加特殊。也可以把鸡酥当作是糯米，用紫苏的叶子包着熟鱼跟猪肉，把紫苏包蔬菜也很好，可以拿去煎还是说蒸一蒸。自己很有兴趣要做沙拉的人，可以把绿色的紫苏取代我们常常在用的 basil 罗勒香料，加一些小番茄，还有一小片的起司片，滴上几滴橄榄油，撒一点点海盐，就像搞靠点来买沙拉。做饺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加一些洗手，可以把洗手放在饺子下面，把它包起来放到蒸锅蒸，还是说我们把饺子包起来一起油炸，就变成紫苏的锅贴。在超级市场还是说菜市场买现成的春卷，我们把紫苏包在外面用牙签固定，这就变成穿上绿色衣服的春卷。所收听的是每日广播的红气球，我们继续收听一些日本的童谣来说习俗。日本料理当中总是有紫苏习俗，留到最后一嘴再来吃，杀菌还有芳香治疗的效果。我们吃韩国料理的时候，习惯试着在给账单的时候都会给你一片口香糖，其实吃紫苏是比较自然的方式。除了日本料理，习俗现在也用在韩国料理、越南菜，还有我们中式的料理。其实习俗起源于中国喜马拉雅山，不过日本把它发扬光大了。习俗是日本的七大香料之一，300几年前为京都起源。吃习俗的时候，就要想到说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植物，吃起来有特别的芳香。